再三推辞，也许会提起一些旧的事。我保留原来简单的样子，唱着几首不完整的情诗。安静时狠心的爱过几次，热闹的日子却有些厌世。路过的人和人似曾相识，他们听掌声给了彼此。对岸的城市变化得太过一致，我要的快乐仅仅是一个人的节日。清醒又圆滑的音质容易念错的歌词，只好你先说声手跳舞的限制。对岸的城市变化得太过一致，眼泪的经过仅仅是一刻最真的值。清醒有结尾和开始，流浪的孩子